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从今天起呢，我们再请大家欣赏一场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古曲俱乐部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担任这场演出的主持人呢是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先生，以及京韵大鼓的后起之秀翟静婉。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朋友们。 好，非常高兴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湖广会馆观看我们的演出。 初四呢也是这么一个古曲专场啊，是我徒弟静婉给您主持的。 对， 今天呢是初六，同样是曲艺专场，不仅是静婉来了，他师傅崔琦也来了，啊，可见这场演出非常重要，节目也非常的好，阵容非常强大，观众也特别的踊跃，啊，起满坐满，后边外边还有买不着票的，说明呢，各位您来着了，今天是初六，没出正月呢，就算年下，在此呢，我们爷俩代表今天的演员，对各位曲艺之音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给您拜年， 给您拜年了。 咱们抓紧时间啊，为的什么呢？演员多唱点，您多听点。开场节目是 好，那么首先呢就由观众朋友们来欣赏第一个节目，是由青年演员李响为我们带来的洛派京韵大鼓名段击鼓骂曹，乐队伴奏马小祥、王洪民、蒋恒锦，请您欣赏。 先把乐队请上来。哎，这乐队也是阵容强大啊，三弦王子马小强，四胡圣手王洪民，日本琵琶蒋恒锦。好，有请李响闪亮登场。 想君知要召见你， 脱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文武过关齐度颜面，你横他倘若无人颜色不更不易得，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草草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却为何把个羞耻全无礼义不通。祢衡说欺君王上方为无礼，我要撸一撸亲火肢体，父母的一心何言理不通。曹操说如为亲母，那不是拙不？祢衡说拙者目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便于贤拙在目，把那忠言拙在听，不懂诗书拙在口，不通筋骨拙在胸，你不懂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的心胸。我本是明教的班头斯文领袖，你若充当不力是奸贼你的昏庸，只骂得草草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曹孟德要用奸谋施诡计，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冷笑道祢衡我命你前往荆州降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祢衡被皇族弄斩，刀下丧命好可叹，兵心铁胆岂难自，夜行黄浪一命丧残生梦，时代有情 开门红，唱得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六，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下面呢再为你演唱丑末寅初片段。 了归，我 听我讲那敲，钟儿听我讲那撞，锣儿听我讲那筛呀，这个铃儿听我讲那拨，那些职工人儿他沉睡如雷梦入了房呀，架上的金鸡 坐椅，下穿水舞，金家灯照草鞋，放把头鞭，倒起柳背口横短笛，吹得是自在逍遥。流派京韵大鼓是天津的一位青年演员夏言，他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名段《赵云截江》，乐队伴奏陈健、王洪民、蒋恒锦，请您欣赏。 花深处去隐藏， 但见我手中的红旗已摆起来接应，儿郎们一命去隐藏，这舟上忙吩咐把一船给我龙南，和你了看他弃舟等岸走慌忙，跟随众人把城进货，见三街路市热闹非常，街前不断人来往，一个个举世爱见曾飞的机场，来到府前巡窗门里啊，说我奉纳我们吴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特要见你家的夫人，我家的郡主，你就说俺舟上求见有要事相商，那门吏闻听往里回禀，寻着那内宅之中的小梅香丫鬟内禀说周上的情景，夫人说哦，他是个心腹的家将，你命他入堂。丫鬟传出周善随入在帘儿外，他跪倒磕头问安康，连里夫人忙说年周善叩头站一旁，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好问吴侯可安康，你经过江阴山市，你要一一的从头说端详。周善说我来非为别的事，为之为国太太病在床，想郡主携带着公子过江探望，书信那一封前尘我过江，孙夫人见书啊如胶醉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之中泪两行啊，说道是我母病急，皇上又在吧。 何命人修书传达皇书，咱们再去过江。周善说，这西川到荆州啊，驼路遥远，老国太病在垂危，一路高挂。夫人说，如不然必报那位军师诸葛亮。周善说，哎呀呀，夫人的高见真欠存量，那军师执掌是国中事，这是家事，却要自主张。倘若退途难以专注，如不然等皇叔回来你再商量。那时节这两下天涯呐，耽搁日久啊，怕是怕国太他命有伤。夫人说，哎，不辞而别，恐是大礼路途上若有人拦阻啊，怎么能够过江。周善说，请郡主出城吧，臣有准备，在大江中我早有防备，了也无妨。哦，夫人点头说，原来如此，吩咐声丫鬟们快备行装，也不用多，从人只带十余个，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堂。丫鬟传出主事齐备，这位孙夫人归心似箭，也顾不得梳妆，把那真假也未思量。怀抱我等小儿郎，在府门以外把车上，那周善先行早离了府堂。孙夫人一生好勇，专武士众丫鬟备举囊跨马，各带着刀枪，那人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嚯的多时来到了江南旁，吼吼吼，那众丫鬟一个一个叫下马，从夫人的车内接小王。这周善忙吩咐，快着大扶手啊，他们主仆们纷纷就进船舱。夫人说，你们跟来的同人呐，皆不回去吧，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祸儿郎们得主得令，他们一个个御车拉马转还乡，将然要骑马撤跳开船走。在我耳边响猛听，等 一员将呼，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九曲翻影冠顶梁，神烁烁，酷墨浓眉，精神满端正正。他的鼻直口阔地何方，厚大大两耳垂纶，银盆面雄赳赳，膀炸腰圆，气概轩昂，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悬两面，护心宝镜放桃光，系一条那雷甲丝套，穿就不锋利利，青钢宝剑笑中装，你砸砸那湖中蜜板，凋零间飞鱼在铁背铜胎，那宝雕弓一张，弄一双那虎头战靴，飞玻璃悬一对，剑一二当在两旁，七匹那赶追风，银鞋在情一杆，兵轻将怕，那五高山飞枪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赵子龙，在长坂坡前藏，把美名扬。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赵云痴情，连说是不好啊！这其中有诈，暗影把两把啦啦啦一催马来到那江边，见那船缓未走，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说你们且莫看船，容俺赵云相送。这舟上见有人追赶，就气满胸膛，吩咐声开船。”将红旗一摆，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两道墙，五百儿郎齐排列，人人奋勇似虎狼，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赵云马上犯思量，这明明是那东吴定下的牢笼，急他们过江来把郡主诓，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怕只怕小主的命有伤，我只恐即将大事托我等，若有了半点差错，我面貌无光，又搭出风顺水急，船一去远，猛抬头见人影儿遥遥，是渺渺茫茫，无奈何赵云矮将追赶，真凑巧，江岸旁西拦一只小小鱼航，子龙大喜是离岸骑马，有两个 快快的天色早慌忙，请按灯罩解开烂，命二人驾舟直入长江。在那大江中，这小舟行来如飘一夜，探照云一片的中心，哪怕落水而亡。片刻之时把大船赶上，这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蝗，众武兵开弓放箭如遭遇。赵子龙着了忙，当带动手中枪，恰好似乌龙摆尾是怪忙，摇头啪啪啪把那凋零打落在长江。舟上传令退后着斩，众无兵人人奋勇各个逞强。小舟临近捉枪刺，赵云亮剑放豪光，这考见萧统斩铁如切菜，刷刷刷众儿郎俱上半截枪。好赵云见大船临近，将身一纵呼啦啦，撞到了东子那些大小儿郎。赵云追舟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在半途 赵云截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没出十五就是年，给您拜个年，虽然俗套一点，但是这个年还是要拜的。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主要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才能赚钱，赚钱才能看曲艺，对吗？好，闲话少叙，给您演唱金锭骂城的片段。在城楼上，爱将的贞观要笼络英雄，卖人鬼在帮军殿上招亲，未曾起奏因大唐绿野，可遵守且在军营遭贬时，寒心曾上过绝户本因去罪，我袍本人小英雄，血井山二闯重围，将娘娶人夫薛仁贵，见凡是闲人马奔城，但梳妆相去端正悬金剑，素正衣缩胸斜扭跨银龙， 桃腮冷带风尘够杏眼寒凝下烈容，二十年被日月消磨，家人半老，依然是那当初的动作，还是旧日的神情。 其实如果熟悉我们曲艺的这个朋友可以看得出来，夏言演唱起来真的是非常像一个人，杨凤杰老师，那就因为他就是杨凤杰老师的弟子。 咱们念唱《博望坡》的片段。昨天我演了一场，只要一演出精神就大，一不演出会叫我妈说懒。怎么办呢？只要一上来精神就大。下面再给你演唱一个小段，给你演唱。唱慢。王老师说叫我唱随便，给你演唱，给你演唱八爱。 好强。 声那龙啊哎哎长流水 这场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刘星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